住，祝你幸福。 早晨，你拥抱却没体温，你努力只是眼神和嘴唇，被你扮成好人，被说你爱我怎么敢想施舍，这如何是爱，就连笑都哭了，承诺像在勒索，现实我算什么，就请拜托诚实说过让我解脱，口口声声爱我，放手却没不舍，这如何是爱我， 你有你的冬天，我会一直走。

从此守着。我还在想什么，只想哭的那个，你却无比希望他放出另一个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。 小孩和大人的

么不能说，在你眼里美丽过。在此刻，只要你听我说，再小的事也值得啰嗦。即使有些沉默不能说，留在心里守着我。 就让我放不下，把你。 把你遗忘，我们发的愿早就成为刻骨铭心的力量，为爱义无反顾，才不浪费倔强。哦哦哦，我不能原谅谁对命运投降，我们早约好你的身旁是我注定会的海洋，就让我放不下把你信仰。 每周热歌榜 第五名，曾曦，讲真的。 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被鬼迷心窍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，要你亲口说，别去想沉默，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。讲真的，想得不可得是最难割舍的，各自好好过， 不小雅，可能否？ 能否早一点相信年少的誓言？能否不轻易说再见？能否慢一点感受岁月的缱绻？能否许我一次成全？ 第三名，李荣浩，成长之重量。第二名，薛之谦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我以为是规则，失去最爱的一个才能记忆深刻，那些幼稚的轻狂的勇敢的从此守着，我还在羡慕什么街上哭的那个，却无比希望他逃出另一个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第一名，杨坤，郭采洁，答案。 永远短暂，永远流